我家看路线牌，古路线左路高，一人是高配，木路路他打起，古路边摩托高，家高红龙旗诺，高旗路古天来落，古年莫不啊，晒得高带多。声音故事早早起起路故事多多天不落家有多直到天里少让高老天到高嘟嘟嘟嘟起撒别高远在古墓有照顾莫女托可诺卡托一个是路来路姑娘莫不啊晒着个太多姑我母安的声音姑撒草草起是路姑撒托托天母落家有多让到老天到高 都那个路这里天老古阴景路高古天里少让到老老天到高包 古年莫不啊晒得高带多古我母安的声音沙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